手指，你的想念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你的项链在我身边发光在我手前，你的项链在我身边陪伴着我过每一天。 今天是2017年6月8日星期四，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重点听。国务院法制办六日就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征求意见，提出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应当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2017年高考在7日和8日进行，部分省市区9日仍安排有考试科目。今年共有940万考生报名参加高考，全国本科计划招生372万人。环保部目前发布2016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6年实时监测的74个城市平均的优良天数比例为74.2%，比2016年上升3个百分点。PM2.5的平均浓度比2016年下降9.1%。目前，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最终接头安装成功，大桥建设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收工阶段，预计6月内大桥主体工程将全线贯通。这里是新闻重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是运管站致市民朋友的一封信。尊敬的市民朋友，为进一步规范运输市场秩序，保障广大乘客的切身利益及客运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三河市运输管理站将采取定点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不间断对客运市场进行监督检查，请您选择合法手续齐全的客运车辆出行，拒乘黑车。乘坐手续不全的车辆出行，如果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乘客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我们将建立治理非法营运客运车辆的长效机制，维护客运市场正常秩序。三河市运输管理站。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

抓住你的冒险梦，你就这发跟着我天南地北飞旋，不停要你要转了几圈，要到外婆家的童年风吹在耳边，我们的天真原来没完结篇。海岛穿过过大西洋，浪漫是荒岛印度洋，音乐天气四季风浪，我是船长。海岛穿过过印度洋，掌纹过荒岛太平洋，世界是一座游乐场，开心出海。 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我是梧桐。不一样又怎样，这是蔡依林演唱的一首歌，是林夕的填词，收录在了蔡依林2014年的11月15号发行的专辑配当中。2015年的5月28号，这首歌入围了第26届台湾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来听到这首歌不一样又怎样。 也很平凡，在同一张床，永远身边不平凡。什么样就怎么办，飞一般又怎么样，还不是照样寻找最爱是谁的答案。有些人还不是烂，

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全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冷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更遥远，后冬天也仿佛不再遥远。冷色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如果一季的时间又会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跟沉淀。 依旧在吹，秋天的雨跟随，心中的热却不退，仿佛继续闭着双眼，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 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更遥远，后冬天也似乎不再留恋。 思念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 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被风吹过的夏天， 他是可以相互说心里话，可以彼此倾诉的朋友。他位于知己之下，好朋友之上，他是了解你和理解你的朋友，而好朋友往往只是与你相处很好，比较合得来的朋友。李行亮，雨宗林，知心朋友。 我半敞开了城市夜空，只剩下孤单的我，好像你睡了工作也累了，明天还要去上班，怎么这世界太慢了，停不下来了，时光在偷偷穿梭，梦想太大了，大的心慌了，不断被现实拉扯。我们都好久不见了，青春都散了，曾经的知心朋友幻想遗失了，美好褪色了，什么都不能拥有。原来我们像是气球，城市中漂流，到哪里不能左右，简单的要求却说不出口。亲爱的知心朋友，陪我走走。

想我怕会舍不得你。今天的我已唱得忘记，以为自己很聪明，可以控制情绪，发现你已占满了空气。你甜蜜的睫毛把我的灵魂偷走，在我任性过后只剩个人作恶。你甜蜜的折磨没想过会这么痛，你又开始没有分手，没有爱你，没有爱我。你说最好能只当朋友，这样感情会更长久，而你却不懂我一生生的爱上你。越靠近你越看见你越懂，你甜蜜的承诺把我的灵魂偷走，在我任性过后常常一个人做噩梦。你甜蜜的承诺没想过爱这么痛，只消失在我的地球，真的不愿这么说，把我忘了。 工作都那么累了，假日的时候就可以来一场姐妹们的约会，带着轻便的行李到姐妹家过夜。半夜呢，大家一起换上睡衣，唱着歌，大喊大跳，把家里面当成你们的舞台，一起疯狂一番。跳累了，还是一边看电影，一边大口的吃，睡前呢，像念书的时候一起睡去，这种感觉特别美好。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就是孙晓萱的《姐妹们》。 说来说去永远说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个大话题，趁着在这方面明天就忘记，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忘不到你，唱着绝对不会冷清，把快乐话题记在心，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上了花店分享自己是巨星，戴上红叶眼镜就更接近，今天一定要是最美丽，来了你还是要清醒，朋友不想和情流留在

OG, so I'm low key. How much you need in your life, baby, believe me. I'm a freak, they can eat, they can beat, they can touch you like the queen that you was meant to be. I'm good, I'm not wrong, I'm not slick, I'm not dumb. I'm not nothing but something to have it on. Now I'ma just watch, learn, and listen. I got a feeling so good, she stay with you. But before I banish, she spoke Spanish. She said, baby, don't think of the necessity. I wanna stay tonight, not for long. And I might say goodbye, but I know, yeah, baby, right now. I need you. Touch me right. If you touch me right, I must stay the night. I must stay the night. Ooh, we can take our time. Take our time. We gotta say goodbye. No, no. We gotta say goodbye.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消失，总是找不到回忆，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一生一世的过去，你一点一滴的遗弃，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悲痛心痛恨痛是自己，情深缘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最后等在来生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世事在无穷无尽的梦里，偶尔唤起了雨季，唤起了你我之间的故事。一段一段的回忆，回忆已经没有意义，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是自己，情深缘浅不得已，你我也知道去珍惜，此后等在来生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 时间18点整。 妈妈，书上说蓝蓝的天空白云飘，我怎么看不到呀？ 会有的，每周的今天妈妈接送你去幼儿园都不会开车的，就是要减少尾气排放，减少大气污染，希望每一天都能让你们看到蓝天白云呀。 那我也让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和您一样，每周少开一天车。 三和品味1033倡导大家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的世界，因为有了你，没有风也要摆，想要飞，快等我来。What can I do？ 好歌福间段，这里是品味云三三，流金岁月，我是梧桐。心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又该如何去衡量呢？无论是呐喊的、安静的、绝望的，甚至是歇斯底里的 Eason 都属于 Eason。 心的距离这首歌完美的展现了人性的各个层面，活现了很多个不同的 Eason。我们可以不单纯的只看到失恋这个主题，每个人都有很多面的，任何人的内心都有黑暗的角落，都有不敢触碰的敏感地带。 看见面，我忘记了是哪个夏天，你轻靠着我飘散而过的落叶，为了誓言，让时间延伸就像永远，是顿如我也感觉到的边缘，在思念的空间里不断徘徊，那距离却越明显，持续的提醒我现实的界限。有一点我忘记了是那些时间，你言辞闪烁，原因当然不明显，试着看见，让时间倒转回到从前，认真如我又抓不到的边缘，在想象的空间里不断徘徊，那画面永远明确，就算是闭上眼也无法否决。你怎么会让自己舍身不断涉险？你怎么会对我的心不断的拒绝？爱失去你的方位，每次最后又错过你的世界一点。我没有办法清醒应付新的对决，你却轻易让我的心委屈到极限。爱有了你却失去了我的一切，衡量你的心直线到我之间，没有跨越的机会。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当年的电视剧《因为爱情有奇迹》的片头曲，由迪克牛仔演唱的，叫做《爱有奇迹》。 回到他那里，你不曾犹豫，当我看着你默默哭泣，才慢慢怀疑，还是没勇气和你零距离，在朋友的领域才好说关心。第一次想抱着你，不忍你伤心，告诉你我比他更爱你， 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挣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彩，我爱的人 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我爱上一道疤痕，我爱上一盏灯，我爱倾听震动的秒针，我爱吉他传闻，我爱的你脸色还单纯，还天真，当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吻，就给我一个吻，我只爱陌生人，我只爱陌生人。 萧敬腾兼具了明星的特质，演唱的实力，声音特色也特别棒，展现出了个人独特的声线，唱功深厚，令人惊艳，对词曲以及音乐的诠释度都是令人激赏的，是能够唱进听众心里面的声音。来听到的这首歌是萧敬腾的 Marry Me。 你就是未来，我能看见门在打开，后退，当你慢慢靠近我，我的节拍突然停摆，再次确定我的真爱。你是我这生命中世上独一无二，我说出句句誓言。Yeah. 上独一无二。我说出拒绝的誓言 I'm marry me my baby 嗓音非常的清亮，因为父母早丧，所以呢性格特别的早熟，而且比较文静，擅长成熟风格的伤感情歌和慢歌。2009年获得了新加坡的金曲奖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奖，唱功也得到了像蔡健雅等等歌手的肯定。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很久很久以后》。 什么地方竟然不会下雨？总是自己失去如何当时也不清楚，习惯的去压抑，我不明白我们很接近，却始终存在这差距，我不会不在乎你的温柔，只是同情犯的错是必须的承诺，如果我难过才不离开我，请不要拥抱我，心却是冰冷的，别的已不及我唯一犯的错是我害怕寂寞，自卑不属于当下一种自由，不应该让你走，虽然很多这样的决定竟然有点 三三，听若有情。

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原来就没人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原来就没人跳出来。就算甜言蜜语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啊，把他骗过来，好好爱不再让他离开。 欢迎将频率锁定在 FM 103.3，品味1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高考，它其实是一种丰收，它包含着太多的内涵，所以无论高考成绩如何，你的成长和成熟是任何人无法改变的事实。这三年的辛勤走过，你获得的太多太多了。 一念之间换你变舒坦，一片真心却来令你荒凉。下一位英雄由谁来当？谁有一双会掉眼泪的眼睛？谁有一颗曾破裂过的心？谁用鲜红的伤口覆盖希望？我们都有贪婪，是做我的欲望，有谁能把它一口气吞下？一种弥补一定难来从人，这故事你会如何留下它？有没有墨水的笔写下故事？有没有音符的音响手表？用字文

怎么可以原谅自己？ 翻回蔡健雅的历史，功勋无数，但是很多人都习惯将她的卷首篇定格在了1999年的专辑《泰雅》上面。也是从那张专辑开始，花乐坛开始接受了这位来自新加坡的女歌手，以及很温情又感性的声音。 在没有深情的一个夜，我全身无力没有电，说一句简单却觉得天会那么累，我没有掉下一滴泪，赶快停止你的不爱哲学，别把爱情当作是游戏，感觉之间在那哪里你永远学不会，懂你要的是什么，不就是我们刚刚分手了两天，你又说你要挽回，这样的反反复复真是烦人，我讨厌你和女生说话的语气，对我一点都不在意，我真是受够你，你快走开，你快走开。赶快停止你的不爱哲学，千万别把爱情当作是游戏，感觉之间怎么难为你永远学不会，你懂你要的是什么，不就是我们刚刚分手了两天，你又说你要挽回，这样的反反复复真是烦人，我讨厌你和女生说话的语气，对我一点都不在意，我真是受够你，你快走开，你快走开，我不想再为你而哭，哦，请你，我要马上远离忽冷忽热的温度，你快走开，你快走开。 Yeah! 的是何晟铭。